对， 是吧？ 要在肝脏上扎一小针， 扎一小针， 就是因为肝脏的这种炎症非常的隐匿， 嗯 啊，所以呢，在常规的检测里非常难发现， 嗯 啊，所以在脂肪肝诊断的现在这个领域啊，大家一直都非常的关注啊， 嗯， 怎么能够不用扎这一针就能够真正的发现高危的啊有脂肪性肝炎的人群， 嗯， 这是现在整个世界的一个难题。 这是整个世界的一个难题。 对， 因为您这样一说，可能会有收音机前很多人特别在意自己生命啊， 嗯， 因为大家都觉得生活质量好了，应该关注自己的健康。那我多年都被医生在 B 超的影像学的诊断下认为我是脂肪肝， 嗯， 那我是不是应该找一下张大夫？要不然您也给我扎一针，抽一点，我去查查。它有普遍意义吗？ 嗯，是这样的哈，我们建议什么样的人会到医院来就诊呢？ 嗯， 还是有风险因素啊。首先是合并高血脂、糖尿病、高血压的人群， 嗯， 这部分人群的脂肪肝，无论转氨酶是不是正常，都是要进行仔细的筛查，来发现它有没有进展的这个可能性。 嗯， 啊，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群。还有第二个人群呢，就像刚才说了，转氨酶持续升高超过半年以上的， 嗯， 你需要找医生的。如果我说我平常身体非常的好，我仅仅发现一个啊肝脏有一点点脂肪变啊，在 B 超下面，我其他的任何问题，包括我的体重啊、血糖、血脂、血压等等都非常好，然后体型也很健康， 嗯， 这种的脂肪肝呢大部分都是很良性的，那么就观察就可以了，就不用马上去医院。 那这个比如说正好人家有这方面您说的这些条件啊， 嗯， 这个扎一针跟我们因为没看过啊，这个跟我们理解拿静脉抽血的这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吗？ 从在医院里边做这个操作就是这么简单 啊， 跟静脉抽血一样的这个快速，嗯， 啊 方便而且安全 啊，很多人心里边特别抵触啊。现在医学进展很快，这是算微创了是吧？算 啊，连微创都算不上， 算不上， 对，创伤非常非常的小， 啊， 而且极其的安全， 嗯， 啊，像我们这样的一个肝病专科医院，每年要做几千例这样的肝穿， 嗯， 啊，来确诊很多啊需要鉴别诊断的或者诊断不明的这样一些疾病， 嗯， 应该说是非常安全的一种检查， 它不会给人体造成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肝脏的损伤，就扎了一针了。 肝脏有多大呢？肝脏有两斤多沉。 两斤多沉呢？ 对，肝脏很大，哦，啊，但我们在取这个肝组织的时候，只取零点几个毫米，也就是像一张纸这样薄的一点点肝组织， 嗯， 非常的少， 嗯， 啊，对肝脏的损伤是非常非常小的， 嗯， 也不会有任何的后遗症，嗯，但这确实是有指征的时候，包括医生啊，也是我通过无创的检查， 嗯， 没有办法确定的时候，我才会建议病人去做， 嗯， 啊，毕竟他是要扎一针的， 对，这要扎一针有一些损伤哈， 嗯， 但是这种检查是不是就能因为是病理嘛，可以算是金标准吗？ 对，这就是金标准， 啊，这就是金标准， 你用的词非常准确，是的。 就是说，如果因为很多人说，那你看我脂肪肝这么多年啊，然后有一些高血压什么的，如果做了这个检查之后，大夫说没事儿，那心里边就稍微舒服一些，是吧？ 是的，是的。 他能够在早期的时候发现很多问题，是吗？ 对， 嗯， 像有些人发现的就太晚了， 嗯， 早期发现的话，我们还是有方法去干预， 嗯， 啊，比如说像药物等等啊，来干预， 嗯， 来延缓脂肪肝的进展， 嗯， 但是发现的比较晚，确实有的时候会带来一定的危害， 嗯， 像我们前一段时间收治的一个老人家，他就有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老年病、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嘛。他刚刚做了冠状动脉的支架， 嗯， 两个星期左右，然后呢加了很多的这个心血管方面的药物， 嗯， 导致了一个药物性损伤。 哎呦， 药物性损伤呢本来不是很重，但是等他入院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有肝硬化的基础， 嗯， 他在肝硬化基础上再叠加了一个药物性损伤，就这个老太太最后就病重不治。 是 啊，那么为什么他会有肝硬化啊，导致一个药物性损伤就威胁生命了呢？ 嗯， 我们分析它的结果，我们除外了其他所有的原因，它就是一个脂肪肝最后发展成的一个肝硬化， 哎， 自己也不知道。 没有，哎，所以这个我觉得您刚才说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哈， 对， 大家一定要关注自己的健康，比如说定期体检哈。 对， 另外像脂肪肝，我们现在大家能够达到一个共识哈，胖子容易找上这个脂肪肝。 对， 就是还有什么， 啊， 还有什么，为什么胖子会长脂肪肝？因为他身上肉多是吗？要长到肝上面。 是这样的啊，就是人体是有一个自我平衡的这样一个机制。 嗯， 要从宏观一点的、遥远一点的角度来说呢，人体在这个在几万年进化的过程中，饥饿的年代是比较多的。 嗯， 所以呢，它倾向于把过多的热量储存起来。 嗯， 留着饥饿的这个 过冬哈，一样的 去用，对，所以呢，人体的这个，所以在摄入过多的热量的时候， 它的方法呢是把它存起来。那怎么存呢？就变成脂肪组织来存。那么存在脂肪的时候，我们就是正常的话，我们只存在脂肪组织，比如说皮下脂肪。再多的时候，就会存在脂肪以外的这个器官，比如说肝脏。胰腺的周围，像那个这样，甚至心脏的周围都会沉积上脂肪。那么从宏观的角度来讲，它是为了保存热量，但是呢，这种保存就带来了。这个脂肪变啊，脂肪过度沉积，包括皮下脂肪过多这些问题，所以它确实是相关的。所以肥胖的人就容易有这个脂肪肝。对， 目前除了研究上，除了肥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人群可能会是一个高危人群得脂肪肝的呢？ 这就像咱们刚才说的高血脂的人群， 高血脂 啊，然后呢，特别是糖尿病的人群，还有呢就是高血压啊、代谢综合征，这样的一些人群是高危人群。然后这是我们指的叫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啊，指的是没有特殊原因的。特殊原因呢，比如说酒精引起的啊，还有一些多囊卵巢综合征，还有一些外科的因素等等，这些方面引起的，就是还有药物引起脂肪肝是另外一类啊。我们现在说的是这种非酒精性的，就是脂肪肝，主要的因素就是刚才说的这些，啊，特别是糖尿病， 它 跟脂肪肝有相同的一个发病机制，就是胰岛素抵抗。 哦，都是一样的啊。 对， 糖尿病还有一个问题，咱们都经常会看到有些糖尿病病人是消瘦的，就是有胖子一波哈，也有瘦的一波哈，他们可能会更加的一些这个隐匿一些哈。 对，是的。 他们都是这个胰岛素出现了一些问题，是吗？ 对，尤其是二型糖尤其是二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的话，它尤其是在早期的时候，胰岛素的这个分泌水平并不低，但是胰岛素受体和受体后缺陷呢，导致它不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所以就导致热量的利用是受限的，啊，热量利用受限以后就导致了这个脂肪的一个沉积。 那您刚才说了脂肪肝有这么多的危害，然后脂肪肝我们应该去如何去诊疗哈，如何去确诊找大夫，那来说说怎么来去除这个脂肪肝，因为生活当中也非常常见。哎呦，我去年去做体检的时候 B 超说我脂肪肝，今天一查没了，你看我什么药也没吃啊，就这种怎么能够把脂肪肝练下去呢？ 脂肪肝确实是可以练下去的，是可以逆转的啊。刚才我们说了，它跟不良的生活习惯啊，跟肥胖这些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呢就是调整生活方式啊，我们说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久坐不动啊，坐办公室的人群，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饮食习惯不好的人群，比如说特别愿意喝饮料啊，我们看到有一个病人，他说他工作不忙，他下午几瓶可乐每天是必须的。 哎呦 啊，这个高热量的这种饮食啊，饮食习惯，还有的像东北啊还有内蒙这样一些地区的人，他这种高热量的饮食包括油腻的油炸食品，啊，他们都是非常喜欢的啊。然后像这个奶酪啊，在内蒙地区 是 啊，这种呢高热量的食物啊，也是非常不好的一个饮食习惯，最终呢都是导致脂肪肝。因此还有就是过量的饮食， 过量吃多的， 现在生活幸福啊，大家常常愿意吃的很多啊，这个导致过量的摄入啊。不管是你摄入的哪一类的食品过多，都会导致热量的过多摄入和导致脂肪肝。因此在治疗的时候，首先就是要指导生活方式，要更加积极的去运动，然后呢要控制总的热量的摄入啊，特别是这个甜点啊，高糖分的饮料啊，然后过多的主食的摄入。 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们都看过一部电影，特别印象深刻，说这个妈妈呀，为了救他们家孩子，结果呢是个肝脏的移植哈，这妈妈正好是脂肪肝，然后她就暴走啊，天天去走很长很长时间，然后人家就肝脏就正常了哈。就是可见如果我们运动的话，不光是减肥身体好，对于脂肪肝来说是非常容易就它能够可逆过来的，是吗？ 对、那么所以难就难在能不能够坚持一个正确的生活方式啊，因为很多的科学研究大概说只有一半的人能够真正的坚持。 如果坚持不下来，是不是就得找大夫，让大夫用药物来进行一些 是的，很多人呢大家习惯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哈，也习惯于自己的饮食习惯，那么他宁愿一边吃药一边吃好吃的， 两边都吃着。 所以这样的病人的话呢，我们确实药物也能够有所帮助啊。有的人比如说运动受限的病人，老年人还有关节性疾病的这样病人，他没有办法去做非常积极的运动啊，这个时候药物也会有所帮助。 所以那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养成一个正确的生活方式哈，您不能这一边啊这边大鱼大肉吃着，那边还指望着大夫能开点小药，然后保证自己的肝脏还正常，这实在是太 太不可能了，而且话说回来，这个也太难了哈，这多受罪呀、啊！您就真的像那个健康那些大夫当中所说的，管住自己的嘴，迈开自己的腿哈，常走。你看人抱走妈妈，就是看来是很有效果的，是吧？ 对，这就是强大的这个意志力去 支持。对、 嗯。 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佑安医院脂肪肝中心的主任医师、教授、研究生导师张京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有关脂肪肝的话题。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时间还是比较短，可能只能聊这么多。但是通过我们这节目，还是向大家传递一个信号哈、啊，脂肪肝不是可治可不治，不是那种不用管它的疾病哈、啊，一定要多关注自己的脂肪。另外呢，如果有问题的话，及时呢去找专业的大夫来进行一些帮助。非常感谢张大夫，谢谢您，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哈、啊，多给我们介绍一些这方面的知识 啊，非常愿意啊，谢谢李凯。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我想我很快乐，当有你的温热，脚边的空气转了、 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